第109集，消防员是他们的目标之一。仁义打开救护车的门，上了车。龚应贤坐在车里，斜睨着他，目光冰冷。仁义坐在龚应贤对面，敲了敲隔板。走吧。车开动了，龚应贤面无表情地说。 他不陪你去医院吗？ 仁义心想，他果然看到了。仁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问道，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？ 如果我今天没看到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 应贤，我并没有刻意瞒着你。我的性向是我的一部分，我不感到羞耻。但我知道，这个社会的宽容度还不够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不会拿着喇叭到处跟人说。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但这是我没法改变的。我也从来没有消遣你的想法。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人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 什么都改变了。 仁义无力地垂下了头，龚应贤直勾勾地盯着仁义。 就像你说的，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吧。 嗯，好。 仁义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，因为正如龚应贤所说，什么都改变了，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。他曾经因为两人不断亲近的关系而不停地想要更多，如今却连回到单纯的友情都已经变成了奢望。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毫不留情地到来了，甚至不必等到他自我毁灭地去告白。龚应贤心中默念着齐霄这个名字，他已经设想了无数个让齐霄离开仁义的方法，可他真的要做一个卑鄙小人吗？况且仁义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对他没有别的想法。龚应贤费尽周章又能得到什么？两个人各怀心思，心系彼此却无法理解彼此，只能沉默以对。狭窄的车厢里，明明他们之间的距离触手可及，却又仿佛隔着天险深堑，谁都不敢迈出那一步。坠落深渊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深渊里没有你。到了医院，之前给他们治疗的医生调侃道， 哟，你们这是要加入我们医院 VIP 啊？才出去几天又回来了。 是啊，打折吗？ 又不用你花钱。 做完一套身体检查，已经是半夜了。虽说没有什么大碍，但理应休养几天。只是两人现在根本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休息上。紫燕已经彻底疯了，这次体育馆的阴谋没有得逞，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谁知道之后又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，必须尽一切力量早点抓到他。龚应贤从医院出来，就把一堆单据扔进了垃圾桶。仁义偷偷看了他一眼， 你饿不饿？要不要？ 我要回现场。 现在？ 仁义看了看表，都快三点了。 严检他们还在现场取证，现在是抓捕歹徒的黄金时间。 好吧，那你注意休息。 你父亲在家不安全，紫燕今晚受到挫败，极有可能针对我们进行报复。天亮后，我派人去接他。 好。 虽然有些仓促，但龚应贤说的有道理。仁义现在根本不放心他爸一个人在家，他现在就想回家陪他爸。龚应贤凝视着仁义，严肃地说： 还有，在我们抓到紫燕之前，你不要单独行动，平时都留在中队。出警也要格外小心。 你也一样，无论是回家还是工作都要加倍小心。 龚应贤机不可见的点头，转身走了。仁义看着龚应贤的背影，忍不住叹气。尽管说好要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但他们心知肚明，这不过是给彼此的台阶罢了。 他们现在除了私交，还有很多工作上的往来，在正事大事面前，不可能幼稚到玩什么冷战绝交。只是隔阂终究是有了，再难消除。到了家，上夜班的保姆惊醒了，仁义嘘了一声，悄悄走到任向荣的房间，打开门，看着他爸正在安睡，悬吊了一整夜的心终于回到了原位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倒在床上，只觉得又累又困，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。这一晚发生的事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，他原本期待的两人第一次的约会被毁了个彻底。他的情绪就像过山车，接连经历了喜悦、伤心、惊恐、失落，此时已是百感交集。闭上眼睛，眼前浮现了龚应贤的脸，他已经没有力气产生任何激烈的情绪，现在他只想睡一个好觉。也许他能做一个跟龚应贤有关的梦，美梦。他沉入了梦里。第二天一早，龚应贤派了车来，任毅早已跟他爸沟通过了，但没提医院和龚应贤的关系，怕他爸多想。不过一早上起来就要收拾行李，他爸还是抱怨了两句，怎么这么仓促。最近发生的事越严重，任毅越不敢告诉他爸，即便是他自己都为安全感到担忧，又如何说服他爸放心呢？现在唯一能让他放心的，就是把他爸送到一个保密的、24小时安防的、有人照顾的地方。龚应贤的医院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到了医院，一切手续都办好了，韩医生把任毅叫到一边，殷勤地说： 任队长，您就放心把老队长放在我们这儿吧。龚博士特意嘱咐过了，我们全院都非常重视。 好的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这里应该到处都是摄像头吧？ 是的，24小时安防和护理非常安全。您也随时可以来看他。我们对老队长的治疗和复健安排也会及时与你跟进。 好的，谢谢你们了。 任毅回到病房，任向荣正在熟悉床头的智能开关，见他进来说道： 这里环境太好啊。 任毅笑了笑： 这一个月多少钱啊？这地方可比养老院贵多了吧？ 你的医保报了一部分，他们医院呢还有针对老兵的公益医疗，所以没花多少钱。 真的呀？哟，那真挺好。 任毅坐在床边温言道： 爸，这段时间我特别忙，可能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，咱平时可以视频好吧？ 你别把我当小孩啊，你忙你的，还有一个月过农历年了，肯定好多事儿呢。哟，是不是昨晚去执勤没睡觉啊？你看你的脸色都发青了。 忙到挺晚的，演唱会嘛，后面好多善后的事儿。 哦，那个，我看了一会儿就去睡了，闹闹哄哄的我也不爱听。还挺顺利的。 顺利啊，我还要了一个大明星的签名呢。 昨晚的事被完全封锁了消息，即便现场有人对种种反常感到怀疑，也不会有途径去知晓或证实。任毅把他爸安顿好，连饭也来不及吃，又匆匆赶回了中队。路上他分别接到许静和龚应贤的信息，许静要他下午跟曲阳波去支队开会，跟这次的事情有关，龚应贤则要他下午去分局录口供。回到中队，任毅就被战士们团团围住，纷纷追问起他昨晚的细节。换作平时，任毅少不了要吹吹牛，渲染一下自己的英雄事迹，但此时他一点心情都没有。跟龚应贤有关，更跟紫燕有关。他把所有人召集到会议室开会，严肃地说： 过去几个月，我一直在配合警方办案，很多细节我没告诉你们。不过经过红武医院的事，大家多少也都知道了。 我们碰到了一个以纵火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邪教组织，这次演唱会险些出大事，也是他们干的。 众人的表情也跟着凝重起来。 演唱会的事情要严格保密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了。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后面的工作。这个组织非常邪恶疯狂，根据目前警方的推测，他们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发动过多起纵火，有些被伪装成了意外。他们一直隐藏自己的存在，但随着他们作恶太多以及警方的调查，现在已经被发现了，所以这个组织的首领开始主动出击，是对我们的报复也好，挑衅也好。总之昨晚的演唱会他如果得逞了，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，他没有得逞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他的行为会越来越乖张疯狂，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 警方现在掌握了多少线索？ 已经掌握了很多，现在还活捉了一个成员，相信警方一定可以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，但取证和抓捕都需要时间，在没有抓到他们之前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防员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。